把我太不争气，顽固地烂在空气，霸占你心里每一寸缝隙。 To the Metropolitan.

现病毒。 呀，中毒了！哎呦，黑屏了！ 电脑会黑屏，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，久坐影响健康，适当运动，从站起来开始。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新年不孤单，有我陪着你，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。2017，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。 欢迎各位收听2017春节特别节目《过大年话民俗》。各位好，我是李恩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年画和守岁。年画，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。浓墨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。年画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，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，寄托着他们对于未来的希望。年画也和春联一样，起源于门神。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，年画的内容已经不仅局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、天官赐福、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、迎春接福等精彩的彩色年画，以满足人们喜庆起年的美好愿望。我国出现了三个年画的重要产地，苏州桃花坞、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，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，各具特色。守岁，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。守岁之俗由来已久，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《风土志》。除夕之夜，各乡与赠送，称为馈岁；酒食相邀，称为别岁；长幼相聚，歌颂完备，称为分岁。大家终夜不眠，以待天明，称曰守岁。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两天。除夕之夜，全家团聚在一起，吃过年夜饭，点起蜡烛或者油灯，围坐在炉火旁闲聊，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，通宵守夜，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，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。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，到唐代初期，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：寒辞去冬雪，暖带入春风。直到今天，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。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，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，有珍爱光阴的意思；年轻人守岁为延长父母寿命。自汉代以来，新旧年交替的时刻一般为半夜时分。 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轻轻关上我的眼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足，戏院里藏匿的情侣手牵手，生死与共看透夕阳尽头。爱是什么？因为爱有如此复杂的理由，这样我肯定是爱你了。 寒冷，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？